浪费。 这里有新鲜的体育资讯。 张常宁发球，球打得不错，他打中了，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 有独特的体育视角。 国安队在这个联赛季处在一个领头羊的位置，但是连输了三场，回到了解放前。 还有精彩的体育故事。 刘翔，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 周末赛场。 横看成岭侧成峰，这里体坛有不同。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是清睿每周日下午为您带来的周末赛场。今儿的节目呢，我们还是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欢迎梁老师。 听众朋友好。 我们来看看今儿节目的主要内容。爱拼才会赢，聚焦中超联赛，北京国安今天晚上迎来关键战，对阵上海申花。赛场直通车，看看休赛期的 CBA 有哪些最新消息呢？那么其他方面，如果有时间啊，我们会带您关注东京奥运会的一些后续的消息啊。收听节目，您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你也可以跟我们互动，在新浪微博搜索 RBC 清小瑞，留下您的观点。好，我们下面进入详细内容。 爱拼才会赢。 咱们先跟梁老师聊聊足球方面的消息。8月9号呢，这个中超联赛第13轮比赛展开争夺，在苏州赛区的一场对决当中呢，北京国安啊，咱们是遇上了天津金门虎。经过97分钟的激战，国安是以1-3输给了对手，爆出了这一轮联赛的一大冷门。当时呢，也是无缘重返赛区前四。那么这场比赛之后，就有人说了啊，国安其实踢得还行，现在挺难的，毕竟。但是我们想说哈，你难，那人天津不是比你更难吗？是吧？ 对，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是几乎成了国安队的一个分水岭。能不能进入争冠区，那这场比赛都以为能够手拿板钻，但 是 国安在这个赛季吧，各种不顺咱们都先不算的话，就算这个比赛结果，你看我们面对天津啊，一胜不是一平一负，那就输给了对手，对吧？就没占着任何的便宜。那么碰到即使长春亚泰，我们也是输给了对手一场。就是我们有些比赛人应该是赢的比赛，特别是对天津的这两场，如果你都能拿下来的话，现在应该是稳稳的坐在小组前四的位置。 是，那么好在哈，第14轮的比赛8月12号。国安是挽回了一点颜面吧，可以说是对阵长春亚泰的比赛中呢，是把比分锁定成了2-1哈，赢了这场球。 这场球呢也确实不容易，因为我们在前面的比赛当中是输给过长春亚泰，是吧？而且还是大比分输得也挺惨。那么对于国安队来说，面对这个长春亚泰，我们说过哈，上星期我还特意说过，长春亚泰，不光是这波队员，这个现在哈有一股子拼劲儿。更主要他们的这个教练啊，他们的教练这个陈阳，我说过他这个性格很有特点啊，这个人呢也很就是说有点怪吧，有人说他脾气有点怪，对吧？也没有什么在中超的特殊的履历，就是降级的球队辽宁队，他曾经在那儿担任过一阵的主教练。那现在他是帮助这个主教练帮助这支队伍这个重返了这个中超啊，那现在他应该算是一支升班马的队伍。 是， 那结果碰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样的一支队伍，我们确确实实没有想到，可能是也没有做好更充分的思想准备，而恰恰对方的这个防守反击啊，打得我们是束手无策。 是，那么战胜亚泰之后呢，国安是仍然落后争冠组的对手一分，排名苏州赛区第五啊。那么今天晚上7:30，国安将会和上海申花直接对话， 这就落后人家一分和这个对手直接对话。 是，那么这场比赛呢，将会决定着哪支球队将会进入最终的这个争冠组的行列。那么对于主帅比利奇来说，京沪大战啊，也是又多了一层含义。那么梁老师帮我们前瞻一下这场比赛。 前瞻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是一场必须赢的比赛，先不用去想什么这个刚才不是咱俩还在外边算分呢吗？有人给算分，不用算分啊，那种分算了以后对我们来说也没用，就是甭想人家了，什么 不是好像说这个数学题很难做，是打平会怎样？这个输肯定不行哈，必须赢，赢了你肯定就出现了啊，就进入前八了。那你要是平了会怎样？那就要看天津和河北的那个脸色。哎呀，河北一定会能赢天津吧？河北不会怎样怎样吧？啊，如果河北和天津也平了，会怎样呢？等等等等，别去想那个，你只想着自己要去。战胜对手，必须战胜对手，要拿出这种决心、信心、狠心，对吧？你必须有这几心，你才能不去管别人，不去看别人的脸色，所以甭去算人家的那个分数了。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国安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两天赛前也爆出来了一些媒体已经压抑了许久的话吧，许久的一些所谓的听到的也好，怎样的也好的消息，对吧？就是，国安也出现了这个资金周转上的问题，是吧？你看到媒体报了，是吧？而且这些媒体呢，也都是这些记者，也都是跟国安走的特别近的，在一线的队伍，那么他们应该不会这个凭空捏造的，他们也都是有凭有据的，起码从队员自己本身。传达给他们的一些说法，那么他们自己也应该明白，是吧？那其实这个我要说的是，在大赛之前，像今天就要比赛了，咱就不该聊这事儿了，是吧？应该鼓励队员，所以这些事儿咱们可以搁在后面去说啊。我在以前的节目，哪怕去年节目里，可能是不是你，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也表达过这层意思。就是本身中赫不是一支财大气粗的这个不是俱乐部了，就不是财大气粗的一家公司。 是 你跟人家这些大的上市公司啊，什么财大气粗的房地产，这些大的房地产公司呢，真是没法比。当初他们能够勇敢的在接下这块烫手山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说过，表扬鼓励了他们是很有勇气的，对吧？那以至于怎么样去经营，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儿。那么这不是一家大公司能做到这样已经不容易了。那么现在需要的是像今天晚上这种比赛，是需要国安队的队员们，你们要怎么去做了？那么前面有我们的榜样，河北，原来叫河北华夏幸福，现在叫啥？ 河北队。 就叫河北队，是吧？河北华夏幸福和天津。原来叫天津泰达，对吧？那么这两支队伍应该都是我们的榜样。河北队这个已经明白的说了欠薪了，这是被欠薪的教练亲口跟我讲的，对吧？ 难， 非常的难。但是人家跟我们比赛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那种斗志，你一点看不出来这支队伍啊，是一支这个被欠薪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支队伍，是吧？那么人家现在还排名还比我们靠前吧，是不是？那么另外一支队伍就是天津，大家也都明白，那么这支队伍确确实实啊，非常非常的难，这是今年开赛前才临时组的队，对吧？原来的队伍，原来的这个老东家，原来的东家撤资了，那他们只好由这个市体育局来代管临时仓促组队。那这支队伍起码就是说，无论是他的过往还是他的现在。从薪金待遇上，资金的保障上，都应该不如国安队。但是无论天津，无论特别是河北队，人家表现出来的这种斗志，在场上的这种职业道德，人家起码是要对自己负责。但是我们面临的困难有人家大吗？我们老说我们这个 这难那难， 我们这个队员没来，那个队员也没来，这个队员受伤，那个队员说，那人家那队伍，人家请的那些外援能比你好吗？人家请的这个国内的球员有你价格高吗？对吧？人家方方面面都不如你，那你为什么面对这样一支天津队，你能一场被人逼平，一场让人家 赢了？ 那么显然是我们的自己的这个队伍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因为种种外界的原因，我们自己发生了变化。那也就是说，我们老说看不见他们的斗志啊，后来记者们给出了解释，这个缺了给养，他自然就缺了这个斗志。但是又说回来了，河北队的给养在哪儿啊？天津队的给养就比我们强吗？那人家依然有这种斗志。那说明我们真的是 不叫娇生惯养吧，就好日子过惯了，一旦遇到一点点苦日子就扛不住这个击打，这是我们的队伍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所以今天这个比赛需要的队员就是今天晚上排除这些杂念，让自己呢就是全心贯注的全神贯注的进入到比赛本身，你去打一场比赛，而不要去想我赢了怎么样，我输了怎么样，我平了怎么样啊？我赢了我拿不到奖金怎么样，你别去想这些，你先赢下来，对吧、 嗯、 哎，这是表现出你的斗志，你的能力，你的职业道德的时候。 嗯，希望今晚能让我们看到国安的这种斗志啊，希望有人能站得出来哈、啊 嗯、对对，有人能站出来。 嗯就是你别嫌今天晚上的比赛难，谁让你之前简单的比赛赢不下来呢，是吧、 是啊，对啊、 嗯、那么国安官方还宣布说这个金民哉啊是正式转回加盟土超的这个菲内巴切俱乐部了啊。其实上个赛季一直就说这个金民哉要走什么的， 对，这孩子在这儿呢、 嗯、 待着的时候心里就 不踏实 啊，不踏实，他心里不踏实，心里不踏实，我就想这与其这个身在曹营心在汉，你不如干脆让他走了。所以这个钟赫呢也是非常明白的，你走吧、 嗯、 赶紧走吧，你要不你在这待着，你也出工不出力，或者是心不在焉，有的时候这个比赛你也能去踢，但是他这个发挥呢真的是时好时坏，他不能保持一种踏实，就跟咱自己似的，你说咱上人家做客去， 嗯， 在外地你说住三天两天行，但是你住长了你就觉得在人家怎么都别扭，说我搬出来吧，还是住旅馆去吧、 嗯、 啊，住旅馆都比住人家踏实，虽然这关系挺好挺熟，但毕竟不是自己的家， 是， 所以这一点上金民哉我觉得这也是国安的一个明智的选择，走吧。 嗯，那么根据中国女足官方微博的消息呢，由于疫情防控的原因呢，原定八月中旬举行的2021年女超联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呢是延后进行了，具体时间还有待通知啊。 女超现在要面临的问题呢，就特别是这次奥运会回来以后，在那儿打的成绩很不理想，小组没有能够出线。原来想的是我们能够小组出线，这是最好的，是吧？那么只要出了线进入前八了，输了也就输了，但是小组没出线，这和我们开始的预想或者说设计或者说目标完全没有达成一致，而且输的都很难看，是吧？ 是、嗯、 特别是平了这个非洲的球队那场比赛赞比亚队，你看排世界排名第105位，我们排第15位，你差着100位呢，最后你能够跟人打平，是吧？这也说明我们现在的能力，你不管是说这个贾指导在这个比赛当中去赛前去选择的队员怎样怎样，那选择的队员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我还是那句话，他干嘛不愿意选择一个实力最强的阵容去参加比赛呢？在他心里这一点他心里是有数的，到底谁强啊谁弱他自己心里有数。那有很多问题大家后来不是也慢慢也都爆出来了，为什么这个人不能来，不是不选他来，是他不想来啊，他还有别的算计等等。所以这些事儿呢，中国女足现在面临的一个很重大的抉择就是往接下来往哪儿走。你比如男足、 嗯、 你先去打这个十二强赛啊，打十二强赛打完再说啊，怎么弄下去。现在女足已经马上面临这个问题了，最近没有大赛，那你这支队伍应该怎么走下去？现在踢球的人这么的少，所以这都是问题。 嗯，希望相关方啊，包括足协也是好好的去考虑考虑啊，趁这段时间没有比赛。 嗯、 那么咱们来说说这国足哈，那么国足是定于8月17号开始组织集训备战，并且参加最终阶段第一轮到第六轮的相关赛事，同时也公布了球员的这个名单哈。北京国安的于大宝、张稀哲、池忠国、李磊、张玉宁还有王刚在列。那么参加中超联赛补赛的运动员呢，是在19号下午6点之前报到，吴磊会在8月26号之前到达队伍参赛地来报到啊。那么同时吴磊也是会继续身披7号球衣代表西班牙人出战这个西班牙的联赛哈。 嗯，国家队的这一次呢集训，我觉得这个就算打破联赛吧，我个人的观点已经只能这样了，因为这个联赛就如果说你前面的那个小组赛你打破联赛，那大家觉得哟你这没必要吧，为了小组赛，这小组赛怎么也能出现，是吧？ 嗯、 你这么耽误这事儿吗，这不是。但是现在看来啊，这个十二强赛，我们中国足球以现有的水平和能力，你不搞一段集中的集训，不让队员的思想统一起来，不让队员互相之间更熟悉起来，更默契起来，那你确确实实，本来我们打十强赛， 十二强赛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大家都明摆着，是吧？人家只能进四个，是吧？就是满打满算进四个，我们现在应该排在第六、第七位，是吧？你从哪儿来说，也好像也轮不上我们，但是这个差距又没有大到那种难以弥补，哎，努一努，也许就过去了， 嗯， 哈哈，哎，这就需要有一段时间的集训，所以我认为。反正在疫情之下，反正今年联赛已经成这样了，乱就乱了吧，能保国家队先顾一头吧。 嗯，那么国际足联也是更新了这个世预赛十二强赛第一轮的赛程。那么中国队跟澳大利亚的比赛呢，是暂定将会在北京时间9月1号下午2点在西西尼体育场来进行。 你看，嗯，其实16号队员们才集中， 是半个月嘛， 正在联赛当中，这确实需要一个调整啊的时间，然后就紧接着舟车劳顿要上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你看虽然跟我没时差，但是它在南半球，但是飞行距离要长，要飞10个小时左右。 嗯，还是要适应一下啊，希望国足加油哈。嗯，那么足球最后呢，我们说说梅西啊，上周没来得及聊 啊。 那么上周的时候，巴萨官方宣布哈，梅西将会离开巴萨。那么本周呢，巴黎圣日耳曼官方宣布梅西是正式加盟。啊， 从大巴萨到大巴黎，其实呢，这个从球迷的角度，特别是巴萨的一些球迷的这个角度，非常非常惋惜，为什么就不能让这个梅西？善始善终的，特别是梅西的一些温情的表达，比如说本来想在巴萨，在这个巴塞罗那结束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而且他虽然作为一个阿根廷人是吧，但是很希望在西班牙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而且他的家也现在搬在这个巴塞罗那，等等吧，这些温情的表达也让球迷赚足了球迷的这个红眼圈， 是啊， 但是对于我个人来说，我实际上是巴萨的球迷，就我喜欢的是这个巴萨的这个队长啊，就是原来法国的10号，这个后来是皇马的主教练，但是呢，我喜欢巴萨的球队，喜欢皇马的主教练，喜欢巴萨的球队啊。这个而且我也在现场巴塞罗那的现场看过巴塞罗那队的比赛，但是我倒是觉得实际上我们和人家没有那么深的渊源，就我经常说的，哎呦不行，我为这个球星，我为那个球队简直不行了啊，痛哭流涕也好，什么欢欣鼓舞也好，就是你叫人答应吗，人认识谁啊对吧，你说这我作为北京球迷，我还是最关注我自己的家乡的球队，那个就是看一热闹啊，学习学习，看一乐呵。所以换一地儿到大巴黎，不妨碍我们去欣赏，这个梅西。当然，作为人品上，我是特别敬佩的，就是因为他2008年我说过哈，要代表阿根廷队，那时候他刚刚和巴萨签了约，但是他哪怕巴萨罚款、巴萨解约，他也要代表阿根廷队来到北京参加奥运会。那么最后人家还真拿了冠军了，对吧？所以包括他后来的儿童基金会啊，就是什么这个残疾儿童啊，包括联合国作为联合国这个残疾儿童的形象代言人啊，这个为残疾儿童捐款募捐，自己本身也有这个梅西的基金会，我觉得他做人作为一个明星，真是做到家了。 我觉得这才是球星哈，不是说你光在场上踢球踢的怎么样。 对对对对，这不是下来祸害这个祸害那个的啊。 赛场直通车。 篮球方面的消息，咱们先来关注休赛期的 CBA 啊。那么梁老师是不是首钢这周看没什么消息哈？ 但是，好像也有传来一些荒信啊。 您跟我们说说。 不是荒信，就是说，在首钢和广州队的这个努力下，也搭上篮协，他们也改了主意，就是前一阵已经说的铁板上钉钉那事儿，就是没有外援，全花班参加。说现在可能要推翻， 是 吗？你也听说了， 对， 要推翻，也就是说，但是这也不是官方的啊。 但舒豪不咱上周说回来了吗？ 啊，回来了，回来。原来说只要即使打不进打不了比赛，那么我们也可以作为教练组的成员。但是我想，教练组成员的那个薪水跟打球的薪水可完全不是一概念。 对， 这个他也不，林书豪绝对不会为教练组成员的这个薪水，然后特意来到中国。所以这里边肯定他们有一些想法，或者也知道一些内部的准信儿啊，不是像咱们知道的荒信儿。所以现在这个事儿呢，就 弄不清楚了，是吧？ 嗯，对。 有点扑朔迷离的感觉，但是我希望还是要有外援，有外援，这样的话呢，会使得这个比赛呢更好看一些。既然你精心的想去打造 CBA 联赛，这个 IP 你起码比现在这个中超的这个 IP 好，价值高一些了吧？因为中超现在弄得有点乱，是吧？ 没错，改革之后 ，所以这个加上这个疫情，那 CBA 呢现在还真的是进行的比较顺畅，即使在疫情下，也可以有部分观众进场，即使进场的比赛，大家还可以看到以前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球员在场上喊着什么，教练喊着什么，甚至自己的有些旁边的一些对话都能听见。哎，我觉得这不是等于就是让这个比赛穿帮，让转播穿帮，让大家看到了许多特别想看以前看不到的、听不到的场外的那些因素。 嗯， 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 ，CBA 呢还应该继续保持这种观赏性。那么这个观赏性的保障就是有高水平的外援。如果真的北京首钢能林书豪能够回来，那么那个雷啊，那个雷也能回来，大汉也能回来，这个麦克雷也将回来的话，真的。还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是，其实我觉得 CBA 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也做得很好，比如说像在每个赛季开始都有一个视频哈，看的球迷也都很泪目，包括在比赛过程中也都会有一些采访这个运动员的一些生活中的一些短片啊，看着也挺好的。那么其实其他队也有一些消息，比如说像上海男篮哈，那么自从今年五月名帅李春江加盟以来呢，也是不断的招兵买马，比如说这个王哲林，还有近期的这个任俊威，还有袁唐文。 这个其实上海男篮这几年他们后面是一家上市公司，在做着他们的后盾，后台老板不是原来的什么东方大鲨鱼，和东方也没有关系了，大鲨鱼也没有关系了哈，叫着，但是后面这我还真的知道哈，那投资人他们还是有相当的实力的，他们也是财大气粗，暗暗的花了不少钱，如果真的王哲林能够来到这个队，顶替了张兆旭，张兆旭的这两年其实已经从身体、从能力啊，都已经大踏步的这个下滑了。所以如果再加上又摔了一下，是吧？那现在如果真的是王哲林来，而且王哲林呢，这个有点像当年的龚小斌，有点逍遥王的意思。但是我相信他来到上海队，上海队的对他的要求和福建队对他的要求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他能够服从人家的要求，在比赛当中能够竭尽全力的去拼，我觉得上海队在新赛季也依然有竞争力。 感觉要成一匹黑马哈。 对。 那么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说说这个东京奥运会之后的一些消息啊。那么这个东京奥运会4x100米接力银牌得主乌贾呢，是因为涉嫌使用兴奋剂被停赛了。那么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表示呢，相关样本是在这名运动员参加接力比赛之后来收集的。2天之后，实验室是报告了这个结果。那么这个乌贾呢，他目前是有权要求对他的 B 样本来进行分析。那么这个乌贾他是与三名队员一起为英国赢得了男子4x100米接力赛的银牌。当时呢，这个苏炳添领先的中国队呢，是获得了第4名。那么如果英国选手最终是申诉失败了，那么中国男子接力队是有望打破历史，获得这个铜牌哈，就递补啊。 通常来说呢 ，A 瓶试了 ，B 瓶你就算申诉，他也跑不了。他是简说难听了，一泡尿分成两瓶装，他怎么会出来两个这个不同的这个结果呢？是吧？那当然了，现在来说啊，这一次的尿样有当时开封的，也有封起来8年以后的。其实最可怕的是8年以后的那雷炸响。 我们也等等这最后的消息啊，先。好，以上您收听到的就是这一周节目的所有内容了。那么了解热点新闻呢，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也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那么稍后呢，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北京的声音。下周日下午2点12分，我和梁老师还是会在这里等着您，咱们不见不散。 好，下周见。